睡，小宝贝，夜幕阴低垂，床头铺满玫瑰，陪伴你入睡，小宝贝。声催你入睡，小宝贝，小宝贝，歌声催你入睡。安睡，小宝贝，一天一滴水，月光洒满大地，微风轻轻吹，小宝贝，小宝贝，歌声催声催你入睡。快安睡，小宝贝，夜幕阴低垂，床头铺满玫瑰，陪伴声催你入睡，小宝贝，小宝贝，歌声催你入睡，小宝贝，小宝贝，歌声催你入睡，小宝贝。 遥远遥远的那个地方，有我远去的母亲，曾经凝用深深的爱滋润我那坎坷的心。 背影的母亲，岁月抹去了你的归尘，苍天在上，我去遇到，待到来日再相了我。